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，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，等它慢慢地缺慢慢远，月留有情人赴今生月，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想的你恐怕已忽略，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，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，看它慢慢地缺慢慢远，情人赴今生约，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啦啦啦啦，街上闪的呀啦啦啦呀呀啦啦唱，却成爱情来了不完美，人在心里变成感谢。你试着抬头看上弦月，看得疲倦不妨闭上眼，如果你的眼角还有泪，也许他没听见你的心愿。

北京市。